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My Radio 的观众听众你们好，首先恭喜发财，新春大吉。咁猴年最紧要咧就系大闹天宫，即系大闹立法会。要大闹立法会，必须要身体健康、身壮力健、人强马壮，先可以武运昌隆。多谢。 大家好，我系香港孤儿嘅 Tiffany。 我系阿成。 我祝大家金银满屋。 咁我又祝大家恭喜发财，平安是福。仲有喜气洋洋，咁我哋就最后都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新年快乐，我是合众为色的廖南啦，咁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因为我哋抗争咧就一定要有良好嘅体魄嘅。咁猴年咧就希望香港嘅国运亨昌啦，大家武运兴隆。 哇，废啦，咁啊，恭祝大家就恭喜发财，亦都系新春愉快啦。 大家好啊，我哋系中流奇侠，我系袁绍， 我系 Alan。 咁我袁绍咧就祝大家喜气洋洋， 我就祝佢恭喜发财啊！ 多谢多谢， 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系罗斯特，希望大家今年猴年金银满屋，咁就因为金银满屋先至可以咧持久咁抗争，咁样持久咁營運呢、這個台啦，咁所以亦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啦。咁同埋恭祝大家咧係恭喜發財，唔會受到好緊要呢個今年恭喜發財，因為咧唔會受到資爆嘅影響。咁啊，大家繼續有公開，同埋香港咧早日重光，咁就恭喜發財。 OK， 咁啊，到咗中流奇侠嘅时间啦。咁啊，因为节目出街嗰阵时咧，就系、是、年初二，我哋就好坦白啦，啲集系录音嘅。因为我哋节目出街嗰日咧，我哋两个都系有嘢做啦。咁我系节目主持袁绍啦，隔篱就系 Alan 啦，系咪 ？OK， 咁啊，首先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咁啊，恭喜发财，一本万利不劳而获，财色兼收，横财就手。 哇，咁多讲晒喎你，唉，心想事成啦，工作顺利啦吓。 总之个个都喺身体 健康，好女又沟多啲女。 OK， 咁啊。因为就系、是、今集就系嗰个初二啦，即系如无意外都系初二啦。OK， 系 咁、我哋又拜年啦。咁我哋今集讲啲咩好呢？ 今集讲计讲翻新年嘅嘢啦， 即系讲翻啲都系啲大中华嘢啦。因为都系上集我哋就讲一间屋啦，咁啊竟然你咧，我哋今集系讲一个地方啊，就系话一个庙宇咁样啦，一个庙宇啦、哦。因为我哋就系话即系叫华人社会，传统华人社会啦，咁新年就系话会好多搞作咁样嘅，都系会去，譬如拜下神啦，即系好似节目出街应该过咗啦，年初一咧，即系年廿九，今年冇年三十晚啦，年廿九咧，咁唔系庄头炷香，咁啊黄大仙嗰度就排晒队啦， 一定又系排长龙啦。 今年夏威夷就好犀利，好似系扮马骝嘅孙悟空啊。吓、啊，郭富城都要行开，系系啊！你冇 讲明定系 前嗰排？唔系前嗰排，佢好似有啲报纸影佢话今年要扮马骝，因为猴年啊嘛，因为 哇 一猴年嘛，咁啊就夏威夷扮马骝咁样，咁就系黄大仙咧就装头炷香咁样啦，即系好多每年啲善信咧都系咧唔同嘅特别搞作咁样嘅。咁啊，你知唔知道我哋旅游团咧咁喺新年又会做啲咩嘅咧？其实好多啲旅游团平时都系 嗱、啊，我又见到睇烟花多嘅。 啊 吓系啦，就好少去庙宇 嘅、啊，咁啊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本身睇烟花咧就每年年初二嘅啫，即系话说今日节目出街咧，咁小弟袁绍我都喺度带紧啲人去睇紧烟花，咁啊而家我应该喺架船嗰度呕， 喺架船 啊唔系完咗啦， 完咗啦，八点 烟花啊嘛，系嘛，即系会系睇下烟花就 初二嘅， 咁但系其实即系一般嚟紧嗰啲朋友仔，即系话新年咧。就会去叫做行大运，咁因为你嗰啲本地游咧，好多啲local 啲旅行团嗰啲咧，就系好中意行大运，叫做话转下运啊嘛。 呢啲唔系自己行都得噶咯。 唔系佢有所不知啦，即系佢每逢呢啲新年开始咁上下，即系年十五之前，因为我哋一般都系初一叫做新年啊嘛，即系初一先至俾利是啊嘛，咁啊俾到十五啦，咁有啲人就系会系 set 好多条例就话我净系派利是派到初三噶，或者初五啊，或者避年啦。 你根本上就系唔想派利是， 咁如果我有机会派都系好衰嘅，都系即系初一九点至一点啊，跟住中间派啊，夜晚两三个钟再派，如此类推啦。 O K 喎， 嗱，其实咁样嘅，因为其实系香港嗰啲本地游咧，就叫做有个习惯咧，就系个行大运啦。即系譬如你住港岛区、九龙区咧，咁啊，可能你都冇乜留意，就系好多时系咪每年啲人咧就会栽一啲本地旅行团咧？因为咧有时你一家大细，咁你自己搭车唔系咁方便嘛，咁好多啲地区组织或者啲互助委员会啊，或者嗰啲咩什么立邦法团，就搞好多咩新界行大运、锦田啊、嗰、那个许愿树啊、林村啊，有冇印象啊？ 有。 咁去好多庙啊，佢叫做话食斋咁样嘅，叫做话即系大家都去抛嗰啲宝碟啦。以前就真系啦，以前嗰棵许愿树系真嘅。 但系咪冧咗啲咩？ 曾经有一年嘅，我唔记得初几啦。咁啊，曾经系冧过伤咗人之后咧，咁就唔可以再抛棵许愿树。同埋就话你而家系啲树木系要保护噶嘛，咁你系咁抛嘅话，即系好虐待下咯。 而家好似系整咗个假嘅， 而家系胶树， 系假的。 有两棵喺大陆运过嚟咁嘅胶树，咁啊啲碟咧，啲宝碟咧都系胶嘅，都系好多。咁而家好犀利啊！而家系好多好多时我嘅，好似有啲印象咧，啲电话 Apps 祈福咧，咁样系剔埋剔嗰啲唔知咩祈福嗰啲咧，已经系搞掂咗。 即系上网祈福， 即系而家就越嚟越 hea 咯，基本上都系啦，就唔系话冇咁诚心，即系又唔系话冇咁诚心嘅，即系话时代科技啊进步咗咁样啦。咁好多香港人就系会去即系嗰啲咩什么头先我讲嘅咩林村许愿树啊等等啊，或者系去嗰啲咩云泉仙馆啊嗰啲地方啊庙宇啊，食下素啦，食下素啦，或者叫做话行下大运啦，叫做话咧。咁又去车公庙啦，车公庙成日都听噶啦，即系去到车公庙啊，咩转一转个风车啊，入去拜一拜神啊，咁啊心安理得噶。咁啊，但系就有好多规矩嗰啲嘢，即系又什么又话啊，你又唔知点样，你今年好运就唔好再转啦，你唔好运就要转下去转到好运啊，即系呢啲唔同嘅规矩。 跟住有咩桃花树啊，咁几嘢？ 你可能要啦，系咪？即系你都要想攞啲桃花嗰啲。 算啦，唔使啦。 唔系你喺街嗰度求其沾花惹草咪得咯，使乜庙啊？嗱，今集我哋其实就唔系话特别讲宗教，因为你讲宗教呢就比较略比较颇敏感啦。宗教呢，即系你唔系过手嘛。但系你在于我嚟讲，其实好多唔同嘅宗教喺香港咧，即系譬如话基督教啊、天主教啊，或者系信道、信佛啊等等咧。在我立场是我的立场嚟嘅，我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自己就因为点解咧？譬如你话我觉得嘅系我觉得嘅咋，唔系代表真正嗰个宗教嘅教义。其实你好多宗教你睇翻好多嘢都系好相似，即系譬如你话啊，上帝七日创造天地系嘛， 差唔多。 咁中国就盘古七日开天咯，系咪？即系有好多呢啲唔同嘅， 只不过我都系唔 道啦，唔同嘅说法等等咧。咁我就系个人立场认为就其实。每一个宗教是适应翻当地嗰个民族嗰个国家嗰啲人，即系华人啦，传统华人社会，华人系点啊？多疑心啊嘛，中意多搞作啊嘛，咁系咪叫做话唔好听啲讲多啲花神咯？你唔觉得神都多啲真系满天神佛。你话你问我，哇！而家你中国嗰啲神有几多个？我真系数唔 哇，点数啊？ 数唔到俾你睇，而家实在太多，主流系几个啦，等等啦，系咪？咁唔好话我哋香港人啦，你知唔知一两游客嚟到香港呢都系会呢去一个地方，即系唔可能唔知啲游客系做去假设啲游客做好多坏事啦，或者大团嗰人做好多坏事啦。嚟香港啲游客呢都系必然会到一个地方，知边度就系浅水湾镇海楼。咁镇海楼呢，咁你去到浅水湾睇一个港岛南区一个出名嘅靓沙滩啦。咁但其实你有冇留意都系满天神佛喎，有个好大嘅天楼喺度，有个观音喺度。 冇乜留意喎。 有个四面佛喺度，咁有个财神啦、多仔佛，但有啲咩姻缘桥喺度等等呢，即系俾啲游客啊去摸摸啊大到佛啊。咁但好怪，又有四面佛又成呢，咁都唔知佢哋点样沟通啦。I mean 神啊。即系观音嗰啲啊，中国嘅神嚟，有个四面佛喺度， 用思想沟通得。 可能神通啦，系咪啊？即系神嗰啲，我哋系唔识噶啦。OK 吓，咁其实今集咧就叫话我哋会讲系一个主题叫奇妙道上咧。奇妙道上唔系话好奇妙嘅奇妙，而系话一个庙个庙，即系奇妙啊庙宇个庙。奇妙道上就话三角庙宇群咧，就话一系香港咧嘅庙咧就好多。喂，咁你知唔知香港有啲咩主流嘅庙？你成日都会听嘅咧。 嗱。文武廟一定是啦，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年翻工嘅话，老细开工之前就要 堆去去先噶啦， 堆去文武庙，点解咧？祈求工作顺利， 类似系咁啦。 哦，咁喂，咁点解要去文武庙？点解会去？ 因为我公司想玩咯、 哦。即系你老细都系契。都是好求其啦，求其找个庙是近附近就去庙。 我觉得他是我没问他为什么要去这间。 这样就是有少少离谱。因为其实你譬如你我们即是港人香港人你拜神呢即是传统华人呢都是好多好多不同。譬如你我们神啦有分主流神的嘛。咁主流神就是哪些譬如观音啦、关帝啦咁太上老君啦王大仙等等就是主流神。咁第二啲時候咧，第二之後係譬如你話職業神啦，即係職業神，譬如你話老班先師啊、華光啊、月老等等嘅姻緣咧，即係佢係有啲對你個工作， 即係總之係幫你嘅， 係啦，幫你啦，少少咧就 幫你做嘢。 職業神或者有啲係區域神啦，即係譬如你土地啊，或者啲山神啊等等，即係啲區議員咁樣嘅，即係地方保障 霸地方係嘛？ 每個唔同嘅地區有咁咪霸地方，佢係負責嗰個監守嗰個地方嘅，譬如係。那个山头发生啲咩事啊吓等等，譬如我哋好简单就话去好多，譬如啲旧式嘅乡村啦、啊、等等咧，你入去都有个土地喺度咁样嘅，你去什么平山啊或者西贡啊，再者其他好多唔同嘅古村咧、啊，香港旧少少嘅村咧、啊，都有好多啲土地公喺度咁样，咁啊大约嘅神又分几楼咧，咁你话啲道教同埋佛教咧，咁其实而家香港咧。都系，我覺得係都係撈到混合曬咁樣啊！ 我 標純菜咁樣， 我都冇乜，冇得。譬如你，冇分別喎。 譬如你就係話黃大仙就話其實係道佛儒啊，咁三乜都合一嘅。咁基本上，咁其實我哋客觀啲、簡單啲講，就話點樣分道同埋佛咧？譬如你見到啲有個廟字啊，有個子字啊，有個庵啊、觀啊、道院啊、殿啊，咁其實呢啲基本上係叫做話係道教嘅拜道教嘅神嘅地方嚟嘅。咁、佛教嘅神咧就係話什麼正院啊，咁啊子啊。吓、啊，唔系指应该系佛教啊，话呢啲精舍啊，吓、或者咩院祠啊等等啊，吓、堂啊，咁都系呢啲啊。 咁反而应该佛教应该好似冇咁多喎，听你咁。 佛教就好似喺香港就冇道教咁多。 系咯， 吓、冇道教咁多等等。 因为好似道教系。大部分都廟㗎嘛，乜嘢廟？ 係啊係啊，乜廟咪廟裏面又有什麼咩羅漢殿啊等等， 就係 好多啊，即係呢啲係屬於係道教嗰方面咁樣啦，一般都係，即係頭先我哋都喺度約咧會講講嗱，香港嘅廟宇咧，咁同埋啲。主流神啊，似少少，即系唔系话似一级啦，即系神佢哋，即系华人都分 level 嘅，即系你多啲拜嗰啲啊，就话你主流啦、啊，即系嗰啲歌星咁样啊，有啲系刘华啦，有啲系二三线歌星、啊， 二三线， 你系啲神仙都系一样咧。嗱，我哋咧就系话唔系话特登系，我哋作个比喻嘅啫，大家就千祈唔好介意，我哋只不过一个比喻嚟嘅啫，即系香港嗰个传统华人社会等等啦。咁我哋咧约略就讲咗呢啲，即系。简单嘅分门别类咁样啦，咁亦都头先我都即系说过就话，我哋曾经香港啊一啲呢啲一天团啦，咁啊华人社会就系行个大运咁样嘅。OK， 咁咧今集咧我哋咧而家咧就咧正式入正题，我就会讲一个香港，即系头先都讲咗啦，你话啊上环文武庙、黄大仙啊、天后庙啊，哇好多人去啦。咁但系有啲庙咧，大家可能系知道，但系亦都系未必咁留意。几个人嘅就话三角庙宇群，咁三角你觉得即系三角，即系话刘关张魏蜀吴嗰个年代咧， 系咯， 嗰时咧叫做三角噶啦，咁啊二千几年以上啦， 就系咯， 哇！但系你觉得同香港关系深唔深咧？我觉得就话香港人都会成日提三角啲嘢，你觉唔觉得？ 系吓，但我系只系觉得，如即系我哋香，即系啲香， 你点认识三角噶喺香港？ 打机。 系咯，即系打机啦。譬如我哋小时候咩三国志啦， 三国志。 你去 而家喂，而家啱啱出新版。 喂，你去以前我哋都去嗰啲街机啊，一蚊嗰啲，即系你系用有五个噶嘛，五虎将嘛，刘关张啊，赵云、黄忠。黄忠就我哋多数唔用，因为黄忠觉得好早弱，系咁射箭嘛，净识得系嘛。关羽就好大只，蓝色衫，食馒头就加能量。 馒头 系啊，食馒头加能量啊，你唔 你话咩？食馒头加能量？ 我。 年纪大过你啦，我个年代系仲系入去咩？而家嗰啲系咪叫吞食天地定系咩嘅？而家嗰啲电话嗰啲 game 都有出过三个， 哎呀呀呀， 类似嗰个 game 咁样咯。咁赵云系揸住支咁样嘅戟咁样嘛，等等啦咁样。刘备系双剑噶嘛，类似系呢个咁嘅游戏啦。你讲咗打机会认识三国啦，电视剧都会啦， 吓 好多好多。即系无忌都有拍过好多咩什么三关于三国啦，或者有啲好多其他啲唔同啲电视台都有拍过关于系三国嘅电影啦，又或者系呢个嘅电视剧啦，即系呢啲都系好普遍都系。咁所以香港人咧对三国认识都叫做都几深咁样嘅，系嘛？咁甚至乎你话咩新年咧同三个有都有关嘅，因为点解咧？譬如你舞狮都系啦，舞狮你知唔知啲狮子点样分噶？ 嗱， 啲狮子咧就系话，亦都有刘关张狮，刘关张狮就系刘备狮咧就系咧花狮咯，即系五颜六色就系皇帝不刘备。咁关羽咧就系咧。红色加黑色，啲须黑色嘅，块面红色就是关公狮。咁啊，张飞之狮就是黑白嘅，张飞狮即系多数就张飞狮就系恶噶啦，或者就系话有时系出席丧礼嗰啲，即系丧礼叫话有啲黑白狮咁啊冇咧，就系话咁用翻张飞狮啦。咁啊，而家就好多除咗刘关张狮外，仲有马超狮啦。马超狮如果我冇记错系蓝色嘅，黄忠狮就系黄色嘅。咁另外而家有好多咩虎斑纹啊等等啊，或者而家系搞到舞狮嗰个传统都变咗，好似只猫咁样嘅啲狮子，唔知道你有冇留意？系好似啲猫咁样嘅，系啦。OK， 咁所以我就话，即系三国喺香港嚟讲咧，即系虽然叫做话二千几年以上嘅历史，但系你香港啲都出名啦。嗱，咁啊，关帝庙咧，关帝庙咧，香港好多地方有啦，系咪先？普罗附近深水埗啦。有个关帝庙啦，啱啱翻新完啦，冇几耐啦。大澳有关帝庙啦，或者系什么挟天宫咧，其实都系呢啲，成日听人讲，其实都系关帝庙嚟咁样嘅。咁系比较系认识嘅，认识三个庙嘅就系头先我所讲嗰几个关帝庙啦。即系当然仲有啦，咁讲唔晒，因为系 太多啦。 关帝庙都几多咁样，响度即系最起码有五六个以上啦，以我嘅认知中。但系你话有冇听过刘备庙？有冇听过张飞庙咧？就好似就唔系好觉咁样啊，系嘛？不如我哋咧呢个时候讲之前咧，咁我哋睇一睇啲相啦。咁我都去呢个三个庙群啦。咁啊嗱，呢一个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系话咧喺筲箕湾嗰度咧，叫做爱民街嘅，即系筲箕湾你个港铁站一出咧，咁你去爱民街嗰度咧，你行附近爱民街，咁有个楼梯仔就系上去山嗰度，咁其实佢嗰度系一个即系嘅，除咗有叫做系三国庙宇群咯，即系佢唔单止有关帝庙，咁亦都系有一个张飞庙，张飞庙好特别，就系香港唯一嘅张飞庙。咁同埋刘备庙咁样嘅啦，咁呢一张咧就系咧啱啱即系个电脑型光幕播咧就系关帝庙，咁你一上去嗰个楼梯咧，转角一入去个大门嗰排面就会见到关帝庙。咁关帝庙咧，佢嘅特色就话佢有支即系好高嘅关刀喺度咧，咁我就冇摆出嚟啦。咁啊门前有 入边嘅， 嗱关刀其实就左手边剑嘅，左手边幅图红色有个水咧把关刀嚟，咁啊好长嘅。 哦， 咁另外前面有只赤兔马喺度咯。咁入到去呢，咁其实就係我就唔敢影里面，即係你呢啲 通常唔好影里面 宗教嘅，我就 通常 我就有啲牛底啦，唔敢亂咁影啦。咁里面其实有啲兵器喺度，有个关帝又坐咗中间嗰度。好，我哋去下一幅，下一张。嗱，咁呢个呢就係刘备庙。咁刘备庙就係话呢，你睇完关帝庙，咁你有条楼梯行上去呢，少少就係呢个刘备庙。但就我觉得就是 规模小好多， 好似细咗啲咯，即其实唔系似一个庙，系一个位咯，一个咁摆个刘备庙咧等等啦，咁啊，其中关羽、刘备睇过啦，咁我哋再睇张飞庙啦，下一张吓张飞庙。OK 嗱，咁呢个张飞庙咧就系话咧，今日主要系讲呢个张飞庙呢个庙宇啦。咁啊，因为张飞庙咧，头先我都所讲嘅就话喺香港咧，就唯一嘅一个张飞庙嚟嘅，咁你要发觉佢嗰啲建筑咧就系都几特别，因为系我点解会无啦啦讲三个庙宇群咧？即系譬如我哋有啲旅游啲从业员，其他啲拍档啊等等啊，咁啱啱佢系铺咗上呢个 Facebook， 咁啊咩张飞诞喎，啱啱即系过咗个1月29啊，吓12月嘅1月29咁上下个时间咧就话有个张飞诞。咁哇，好特別喎！因為其實我都唔知道有張飛廟， 我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道有。咁我都係睇佢哋啲， 佢個樣唔似好惡咯。 唔似唔似，因为因为影唔到嘛，因为咁啊，张飞庙咧，其实咧，咁佢就系话，话说佢系有段古啦，咁啊，点样形成咧？即系话，话说嗰阵时，即系有系郑氏兄弟啦。咁啊，郑氏兄弟咧，咁喺1963年嗰时，咁啊，佢个细佬啊19岁咧，即系郑宝仪呢个弟弟。咁啊，郑宝仪咧就系呢个观音诞出身咁样嘅。咁啊，当然系19岁，即系2月29嘅观音诞咧。咁佢啊之前咧，成日都好多遇到啲神怪嘅事。即系嗰个细佬郑宝仪啦，咁阿哥就系带去好多啲唔同啲庙宇等等，咁啊都系睇过啦，咁啊好多求神问卜都医唔到佢个怪病，咁啊后来咧观音诞即系喺佢头先我所讲日子，即系19岁亦都系观音诞2月29嗰时咧，咁啊去观音庙，即系佢呢度有个观音庙，都系嗰个沙佢湾呢个庙宇群嗰度，佢仲有咩猴王古庙啊、观音庙啊啊等等嘅吓、啊、天后庙啊，咁上到去咁啊突然之间咧，咁佢细佬咧就上身、啊。俾啲灵体上身，咁嗰个灵体好犀利啦！一上去细佬身咧，就喺度系咁即系耍武功啊，跟住又话好犀利，就话打个关啦，打到去关帝庙嗰度啊，唔系打到关帝庙。咁其实关帝庙咧就系咧张飞庙咧就喺楼上，关帝庙喺楼下。咁啊观音庙打到关帝庙咧，其实系一段路，大约系都有10尺8尺嘅地方咁样嘅。咁啊跳到好厚啦。咁跟住佢阿哥咧，郑兴就问佢啦：，喂，你系何方神圣？咁啊上佢细佬身啦，咁佢就话：嗱，我咧有三兄弟，即系我而家系模仿嗰个郑宝仪啊。嗱，我有三兄弟嘅，我哋有唔同嘅性格，咁啊等等啦，唔同嘅特征啦，吓，咁啊就话刘关张啦，吓刘关张啦，咁啊最后就话俾嗰个。个郑兴啦，即系阿哥知啦、哎，原来佢系张飞爷嚟嘅， 哦， 即系张飞爷，咁就问你，喂，嗱，你想唔想你嘅细佬好啊？咁啊，做兄弟嘅两胁插刀，梗系想啦，系咪先？唔通你想我细佬死咩？咁冇可能啦，系咪？ 冇可能。 咁阿哥咧，郑兴咧就同即系嗰位即系张飞附身，佢个细佬就讲啦，哇，我而家想佢细佬好啦，咁啊点做点做咧？咁啊阿不大伦啦，咁啊话你啊要帮我起个张飞嘅庙宇啊等等啊，吓，咁啊用要有啲规矩嘅。即系话，譬如咧，要12月19开光，咁咧佢上面九条呢、這个横梁嗰度咧，即系有个九个铜字喺度啦。咁、另外就有两对老虎，咁啊守住门口。即系头先我哋都见过啦，幅图咧就有两只老虎喺度，咁啊左老虎、右老虎咧，咁啊镇守呢个张飞庙咁样嘅。咁啊，最后咧，张飞庙咧就喺呢个1982年嗰时咧，咁啊正式系建成。 诶，其实唔系好耐 嘅。其实唔系好耐嘅，1982即系都唔过50年啦， 唔过 50年啦。咁啊，对你有数得计啦，系嘛？咁啊，所以就系话，呢啲鬼神学说咧，即系我哋就系话，我哋唔敢话系讲系全部真，亦都唔敢话全部假，因为呢啲都系一个。当系一个故事， 全部都系传说嚟啫。 但系佢就咩嘅？佢系上面佢系有个故事喺度，佢有两块石碑喺度咧，咁摆喺度咧，即系俾啲朋友仔啊，或者俾啲游客咧，咁啊睇下，即系嗰个咁啊张飞庙啊，嗰个历史同埋嗰个故事，咁啊究竟咧系点样形成嘅？吓，喂，其实你住香港区，你点解冇上到去睇到咁样？ 我好少留意庙宇， 平时就唔系好觉 坚啦， 平时唔系好觉。 一来唔觉，二嚟我自己唔系去成日。 但你有冇宗教信仰先？ 我就冇，即系我唔系冇嘅，就系未去未信咯，主要系。 点解未信咧？吓，你都今年都唔细咯，吓，仲唔揾翻个正宗教？ 咁。信宗教同年纪冇关系， 唔系即系其实话，当然就信宗教同年纪又冇乜关系噶啦。不过即系我哋就话叫做话求先咁啊，约佢咧讲一讲，即系关于少少张飞庙嘅故事，就话系比较特别少少啦。因为香港系真系冇张飞庙啊嘛，即系你系如果中国你国内某啲城市，我睇翻系其实有张飞庙嘅有嘅，咁但系香港就系好少啦吓。咁啊，同埋就话唔止张飞庙，咁啊其他刘关张。咁一个三角嘅庙宇群嗰度咧，即系大家就不妨即系除咗系趁住新年啦，即系你可以去，除咗你系去呢个许愿树啊等等啊，掟下个胶宝碟啊，掟下嗰棵胶树，但系你唔好做胶人啦、啊，咁、啊、之外咧，咁你亦都系叫话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庙宇， 照理上呢啲就应该就唔会太多人嘅系嘛？ 系啊，唔会太多人咁样，即系佢都系点样讲？佢即系头先我所讲啦，佢即系。我又唔敢得罪，即系佢唔会话太过主流嘅庙宇咯。即系例如你话你香港，你啲华人，你话我拜天后嘅，即系你拜每一个神仙都有佢唔同嘅特质噶嘛。譬如你拜天后嘅， 咁点解会拜天后呢？咁可能系你系渔民咯，你系即系捉鱼啊，以捕鱼为生啊，等等啊。咁所以你去到香港，简单以前我哋都会同啲游客讲，其实你去到一个地方，佢如果嗰个地方系有天后庙咧，其实你八九成你都系噏中噶啦，嗰度就系渔村嚟嘅，或者系有人系捕鱼，譬如你话天后啦，天后梗有天后庙啦， 系天后就 系啦，即系铜锣湾嗰度， 唔似系捕鱼。 哦，唔系，因为而家好多填晒海啊嘛，你唔记得咗我哋讲 咁啊， 好多嘢填晒海啊嘛， 咁啊， 或者你去到其他长洲啦，长洲又有天后庙啦，系嘛，南丫岛又有天后庙啦。系咪观音嘅红磡嗰度嘅又有个天后庙啦，唔同咁又系多数系譬如呢啲渔民，唔系红磡嗰个系观音庙嚟，我讲错咗，即系你一般系嗰啲譬如鲤鱼门嗰啲都有好多啲 通常 天后庙，但系鲤鱼门嗰个特别啲嘅，即系有机会我哋揾集讲到鲤鱼门咧，我就会讲嗰个天后庙就唔同嘅。咁譬如你话其他观音庙咧，就系做咩嘅咧？即系红磡。谢富都好出名， 喺 学院街啊附近啊，观音街嗰度啊，有观音庙啊，即系每年观音诞开库，好多善信系嘛，凌晨去排队吓，咁啊好犀利嘅，借亲到几亿噶， 系啊， 仲要系冇利息噶，都唔错嘅， 好低 嘅，我就系冇去借过嘅，即系我相信要揾一年嗰啲咧，即系今年又揾唔到钱啊，咁啊，如果嚟紧来年咧，即系观音再开库啊，唔知四月定五月咁上下啲时间咧。啊、真的要去借下库吓，譬如你去黄大仙那些就系话唔同啦，即系你每年去到你去到有个而家有个太岁元神殿啦，就什么咩十八个太岁啦吓，咁、啊、你去车公咧又叫做话系转下运啦等等，系咪先？即系有好多香港即系传统华人，你去唔同嘅地方嘅庙宇咧，咁亦都系有去过唔同嗰个做法喺度咁样啦。 吓， 即系咁，头先我都讲过，哇，其实你都系宗教对于我嚟讲世界大同嘅，即系譬如你话你信主嘅基督教啊，天主嘅，咁你祈祷啦，咁你信道信佛系点啊？念经装香或者你求签咁样啫嘛。即系所以喺我嚟讲就系世界大同啦。 其实差唔多嘢啫。 即系同埋你好多你好多啲旅游。团嗰啲都系会系成日都会去好多啲庙宇嗰度啦，吓咁啊！头先我所讲就话，好多时就系话呢啲新年牛楼咧，就会去嗰个咩云泉仙观等等啊，或者青松观啊，就食个素宴咯等等。 但系通常系做香港人 local 人西 local 嗰啲嘅，因为呢个其实你香港，譬如你叫做好多阿公阿婆嗰啲咧，你要去自己喺住港岛区或者佢系住九龙区，你去到新界嗰啲会比较麻烦噶嘛。系、 哦、 嘛，咁所以就叫做话系， 起码有车接， 有架旅游巴喺度啦。不如我哋系咪时间差唔多够啦？零晒咯，时间够咯，系咪？咁我哋今集就咩啦？即系喺度再一次啦，因为今日系初二啦。咁啊，中流其实我袁绍同埋隔篱嗰两日再祝各位听众啊， 新年快乐啊， 大家心想事成咧，恭喜恭喜！咁我哋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今集讲到呢度，拜拜。 拜拜。